仿佛可以看见那片枫树海，看见你还在树下守着爱。我要飞过万水千山回到你身边，哪怕只能再说声再见。眼泪在闭上双眼之前和渐出的血凝结，那片黄色枫叶飘过人间来到了我的身边。好想再好好看你一眼，再和孟波堂前。亲爱的，七月亮，爱你。 五月天的星空，阿信曾说过，这不是星星，这主题第一次出现在五月天的歌曲当中。这一次再次以这样的主题创作，就算延续了知足而写出的现实世界对应版。五月天的玛莎也曾经说过，面对未来的恐惧，除了义无反顾地鼓起勇气，还有我们生命中曾经温暖过的那些回忆，可以让我们勇敢前进。一起来听到五月天《星空》。 想

当你听到薛之谦的情歌，心中可能不由得心中一痛，时而忍不住去猜究竟是怎样才造就了如今的薛之谦。这个倔强的男人用自己逝去的情感经历惹掉了无数人眼泪。一起来听到来自薛之谦一半。 就特别放不开，都在期待角色要换，别委屈了人才，别期待伤人的话变得柔软，也别揭穿剧透的电影不好看，歌唱幼稚耳朵嘲笑你多难过，你越反驳越像示弱，请别再招惹我。我可以为我们的算承担一半，可我偏要摧毁所有的好感，看上去能孤独得很圆满。我做作的表情让自己很难看，可感情这玩意儿怎么计算，别两难。有几句新鲜感，又有多难掩饰掉全城的伤感，我毁了艘小船，逼我们隔着岸，冷眼旁观最后一段对白还有点烂。你可是我投入到一半感到不安，好过未来一点一点纠缠。我帮你摘下的那颗廉价指环，想怎么平复从乱人群涣散，心很酸。前举杯离散，为何亏欠的人特别勇敢？我撑到你的恨开始无限扩散，该流的泪才刚刚流。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来自林忆莲《词不达意》。 为你我也可以我的快乐与恐惧猜疑，想躲在你成烟里，带你进我心里，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音乐主题，成长需要独处。梁静茹的歌曲，哪怕是繁复爱情当中的微小局部，可因其甜蜜受其鼓舞，大多人愿意激荡勇气追逐幸福。这首《会过去的》是否会在成长路上给予你安慰

闯了祸，你去。 歌曲《到不了的地方》来自于同名电影，一部讲述成长的电影。当主旋律刚刚做出来，导演就考虑由萧敬腾来演唱。而当初萧敬腾刚刚收到这首歌的曲子的时候，其实只有一句歌词。当萧敬腾录完音之后，不仅重新编写了这首主题曲的新和声，甚至还额外亲自演唱了所有和声。一起来听到来自萧敬腾《到不了的地方》。 依然沉默，只愿你能看穿我在怕什么。回头那天会不会有谁救赎我，还是说那天已经没人记得我。追过的风景在我身后，像影子越远越长，原来风景最美是因你停留。现在才懂，原来我的出发只是想逃走，这个枕头却不曾被谁停留。雨后的彩虹划过天空，好像谁都看穿我在怕什么。回头那天会不会有谁救赎我，还是说那天已经没人记得我。追过的风景在我身后，像影子越远越长，原来风景最美是因你停留。可惜时光时光来解冻，原来我的尽头就是让自己回头，不去天涯海角，只想守着你那个回眸。说那天已经没人记得我，梅花瓣片片飘过身后，香气越远就越浓，原来风景最美是因你停留。可是时光它从来不停留，冷冻的爱等时光来解冻，不去天涯海角，只想守着你那个回眸。蔡健雅曾经听说，人的一生不管再怎么哭，最多只能留下总共约10万毫升的眼泪，感慨到底要经历多少刻骨铭心的爱恋才能留下这么多眼泪，觉得人生活到某个阶段之后 会有一种想要放下一切。蔡健雅用这首《十万毫升眼泪》表达的不只是爱情，同样是和家人朋友相处，或者是工作学业上的困境。一起来听到来自蔡健雅《十万毫升泪水》。 我不贪婪，只求多些夜晚，不必算，不孤单。我想要的快乐很简单，你都不管。人的一生会积累十万毫升泪水，以为哭完苦悲苦味能换来好结尾，并不是我后悔。爱会痛，我奉陪，只是轮到我没，谁是为我宝贝？满意了吗？你究竟有完没完？你烦不烦？总考验我多勇敢，又那么难。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到来自苏运莹《后来》。 爱你已经上床，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你问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比他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你如何回忆我，在这烧火时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

相识的感觉。 星星依然守在夜空中，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感动。一闪一闪的光，努力把黑夜点亮，气氛如此安详。在我生命中是那最闪亮的星，一直在无声夜空守护着我们的梦。这世界那么大，我的爱只想要你懂，陪伴我无尽旅程。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地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照 非常开心，九阴游戏里面不管从画面操作打斗特技还有轻功飞起来的感觉都超级棒的，